天空上，用我的爱去画长虹，情话已历千年，留在白云中。信心不骚动，就算此际我是贫穷，前面中爱重重，难敌我情浓。 好靓女啊，得意啊！ 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，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。心不骚动，就算此际我是贫穷，前面中爱重重，难敌我情浓。就算此际我是贫穷，前面中爱重重，难敌我情浓。心底彩虹，随着彩笔飞纵。